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展燕朝天生缺了信任这根弦，而季作山又无法让展燕朝相信他的承诺是认真的，他又不能把自己的心挖给展燕朝看，他只能平平淡淡的一路取胜，直到遇到展燕朝。就连展燕朝都没有想到季作山会这样让手。机甲本来就沉重，季作山只是卖了个空隙，三根肋骨就被齐齐击断，但他却硬生生撑了下来，未露半分败意，一路颓势还死咬着不肯认输。偏偏他表现得和之前取胜时相差无几，任谁都会觉得季作山输得合情合理。展燕朝打了半天才觉出不对劲来，主动停手出舱，钻进了季作山的机甲，一摸他凹陷下去的胸骨，展燕朝气得一个耳光甩了上去。 你有病啊你，伤成这样怎么不叫停啊？ 季作山躺在展燕朝怀里，忍受着能量和精神力的逐渐溃散，他想，这么多年的恩情这一下还清了。经过一年的修养，季作山退化成了一个欧米伽，他身上有了信息素的味道，是淡淡的红酒香气，其间还夹杂着一点橘子的清香。相反，展燕朝气得在家天天骂人，他的信息素是微甜的牛奶味，闻起来特别没有气势。不过做阿尔法还是好处多多的，展燕朝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标记了季作山，天天赖在他身边，号称要把他的味道沾过来。成为欧米伽之后，季作山身体比之前简直可以称之为衰弱，只能任展燕朝揉搓。偶尔在吃展燕朝两记鞭子时，那剧烈的疼痛感简直叫他无法忍受。每次集合忍不住时，季作山会跟展燕朝说，疼你慢点。展燕朝表示， 你怎么这么矫情啊，以前你不是这样的。 虽然在这之后他会稍稍注意一些，但这话却让季作山无力得很。以前的确不是这样的。他们在一起半年多后，虫群入侵再一次爆发，铺天盖地的铁甲钢虫袭来，城市变为战场，钢铁残肢和机甲破碎燃烧的碎片融在了一起，分不清人与虫的分别。展燕朝当然是要上前线的，但他的奇思妙想又不合时宜的来了。他对季作山说， 你陪我去。 季作山哭笑不得， 我去不了的。 他本来打算和他的弟弟妹妹一起撤到地下堡垒去，那里资源丰富，也有欧米伽的集中休息点，可以为战力低下的欧米伽提供全面的服务。展燕朝说， 我把你弟妹送走，你陪我去。 发现展燕朝不是在开玩笑，季作山实在是不知该怎么说他好。 我陪你去做什么呢？我现在帮不上你的忙了。 展燕朝理所当然道， 我想看见你啊。 对展燕朝来说，季作山早就是生活必需品了，他上战场难道能不带毛巾和牙刷吗？季作山说不行，展父也不同意。展燕朝反倒被激起性子，说季作山不去他也就不去了。展燕朝大有耍无赖之势， 不像话的事我做得多了。 发现这人压根不讲道理，季作山只好退让，同时在行李里准备了大量的抑制剂。在星球上，欧米伽的发情期按月计算，季作山的上一次发情期刚刚过去，但总要有备无患。而世上所有的悲剧大抵都是在麻痹时发生的。季作山所处的位置一直很安全，处于后方的休息营， 他只负责展燕朝一个人的包扎、饮食和起居。为了避免造成恶劣影响，他一直是足不出户。直到那天，展燕朝和纪作山吃饭时，被一个冒失的参谋闯入帐篷，一看到纪作山他就挪不开眼了。这参谋长得挺打眼，纪作山也免不了多看他一眼，只这一眼就激起展燕朝的火来。这次回来他负了一点轻伤，心情本就不好，哪里受得了自己的欧米伽跟别人眉来眼去呢，直接把纪作山连推带骂地锁进一间保存粮食的小仓库，隔着窗户投入纸笔，让他写检查交给自己。在都是贝塔时，展燕朝就很喜欢关纪作山小黑屋，他甚至曾经专门为纪作山准备了一口棺材，动不动就把他塞进去锁上一日一夜。这次的惩罚在他看来，自己简直温柔的没话讲。但是他忘了给纪作山一瓶抑制剂，也忘了三个小时后自己还有率队的侦查任务。等到身上的热发作起来时，纪作山才意识到自己的发情期提前了。他趴在窗户边难受地叫展燕朝的名字，没有人理会他。纪作山拍打着栏杆，却无法控制信息素从自己的四肢百骸内溢出，方唇异常。那帐篷里没有展燕朝的身影，却多了几个寻味而来的窥探者在附近探头探脑。以前的纪作山哪里是这几根铁栏杆能拦得住的，但他费尽全部力气也无法从这茅草顶和铁栅栏里逃出。战场上全是阿尔法，纪作山做不到的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做到。等到展燕朝驾驶着机甲返回，发现粮仓这边的乱象，为时已晚。他目眦尽裂，当即用机甲撵了过去。战前内讧杀人是大罪，更何况祸乱的源头也是展燕朝带来的。展父费尽心思才保住展燕朝不上军事法庭。纪作山醒来时，正好撞上展燕朝出离愤怒的脸，他指着纪作山大骂： 你不会反抗啊，你就让他们那样啊，你以前不是很能打吗？ 纪作山看着他任性跳脚的样子，想像以前一样给他找些借口，但他累了。展燕朝骂够了，也坐在床边短暂地反省了自己的过错。 我不该把你锁起来，但你放心，敢碰你的人我全给杀了，以后我也不会嫌弃你，你放心。 纪作山微微发起抖来，但他仍是淡淡的，他连生气都没有力气了。 嗯，知道了。 他不大想再看到展燕朝，但他根本下不了地。那些阿尔法在发情时全然是野兽，直接掰断了他的腿，而展燕朝也被解了军职，只能天天待在家里。一次两次的哄，三次四次的哄，展燕朝还能受得了。成天对着一张死人脸，他难受的不行，却又不知道哪里不对，只能把火撒在纪作山身上。他觉得纪作山一定是在乎自己的态度，于是他反复表态： 我都说了我不嫌弃你，真的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 纪作山几乎想笑，他一个字都不肯再对展燕朝说了。展燕朝被逼无奈，某日灵光一现，冒出一个好主意来，他把纪作山的情况告诉了他的弟妹。几个孩子又惊又怕，个个吵着要来看哥哥。展燕朝兴冲冲地把几个孩子载回家，刚进卧室门就扬声道： 小纪，你看看谁来了。 纪作山放下书往门口看了一眼，看到那几张泪水连连的小脸时，纪作山突然失控了，他拉起被子盖住自己的脸，惨声叫道： 出去，让他们都出去。 弟妹被他的失控惊住了，一个个哭得更凶。展燕朝不满道： 你不认识他们了？这是你的弟妹啊。 纪作山不说话，而展燕朝推了推其中一个急道： 快去啊，去找你哥哥。 被他推出去的四妹颤抖着说： 我先出去，你别难过。 说完他飞快地跑了出去，剩下的几个也跟小兔子似的，眼睛红红的，逃得一个比一个快。 展燕朝简直莫名其妙。 叫他们来干嘛的？跑什么呀？ 季作山掀开了被子，怒视着展燕朝。他不会指责人，此时气得浑身哆嗦，说出口的话却也是轻飘飘的一句： 展燕朝，你太过分了。 展燕朝一脸茫然： 我怎么了？ 季作山张口结舌了，他本来有无穷的恨要说，但看到展燕朝这个样子，他已经全然失去了向他说清心中所想的气力。就这样吧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季作山不追究了，展燕朝却来了劲头，他问道： 季作山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我都说了，那些人死了。 季作山背对着他，想接下来他一定会说自己不计较了，那岂不是很伟大吗？在展燕朝悻悻然离开后，季作山看着天花板惨笑出声，随后呕出了一口血来。季作山就这样得过且过着，并开始想等伤好后他要离开展家，离开展燕朝。展燕朝这样的孩子气他真的消受不起，他不想再有下一次。他向弟妹讲了自己的计划，弟妹也是全力支持，并说要和二哥一起走，他们几个也已成人，可以养二哥。他们约定了离开的日期以及再次见面的地点。谁想到在他预备离开的那天，虫族的一支部队绕行到了部队后方，投下了大量机械虫。后方虽然也有预备机甲，但能作战的人基本都是贝塔和少量水准不高的阿尔法，因此展燕朝也参与了守备队，驾驶自己的机甲冲了出去。混乱之中，季作山想要去找自己的弟妹，却与一只从天而降的机械虫撞了个正着。既然是碰见了，再逃也没有意义。最终他和机械虫一起倒在了被轰出几个缺口的堡垒废墟边，机械虫的足之穿透他的肺脏，而他用一根钢材贯穿了机械虫的脑髓。在死前，季作山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看到了展燕朝从机甲中走出来，急匆匆地寻找他的模样，以及把自己的弟妹叫来盘问时眼睛血红的模样。他听到四妹大喊：二哥趁乱走了，你再也找不到他了。展燕朝一把四妹推翻在地，冲身旁的几个展家兵卫吼道： 天涯海角也得给我把他捉回来。 听到这话，季作山笑了。在彻底丧失意识前，他将自己挪到一处燃烧的房屋边，扑入了一团烈火之中。烈火会烧去他的脸和身体，他一辈子都不想再让展燕朝找到了。而他唯一的遗憾是，那个和弟妹们约定的地方，他再也去不了了。 本节目由蓝月宠你全棉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本节目由蓝月宠你全棉洗脸巾冠名播出。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棉洗脸巾冠名播出。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